追寻智慧的思绪，感受悠远的情怀，加长读书时刻。 第47节，他人死亡的可经验性与把握某种整体此在的可能性。此在在死亡中达到整全同时，也就丧失了此自在，像不在此在的过渡，恰恰使此在不可能去经验这种过渡，不可能把它当作经验过的过渡来加以领会。就每一个此在本身来说，这种事情当然可能对他始终秘而不宣，但他人的死亡却愈发触人心弦，从而此在的某种了结在客观上是可以通达的。此在能够获得某种死亡经验，尤其是因为它本质上就供他人存在，死亡的这种客观给定性，于是也必须使某种对此在整体性的存在论解说成为可能。从此在之为共处的存在的存在方式中可以汲取一种答复，那就是选取临终到头的他人此在作为此在整体性分析的替代课题。但这样一个进变的答复会引向预设的目标吗？就连他人的此在随着他在死亡中达到的整全也成了不在此在，其意义是不再在世。死去不就等于说去世或丧失在世吗？但是从根本上加以领会，死人的不再在世却还是一种存在，其意义是照面的身体物还现成存在。在他人死去之际，可以经验到一种引人注目的存在现象，这种现象可被规定为一个存在者从此在的或生命的存在方式转变为不在此在。此在这种存在者的终结就是现成事物这种存在者的端始。但这样阐释从此在到只还现成存在的转变却错失了一种现象实情，仍然残留下来的存在者并非只是摆在那里的一具身体，就连现成的尸体从理论上来看也还是病理解剖学家的可能对象，而他的领会倾向仍然是依循着生命关联的。这种只还现成的东西多于一件无生命的物质体，随这种无生命的物件而来照面的只是一个丧失了生命的无生机者。即使这样把仍然遗留的东西的特征描画一番，也还不会穷尽这一此在世现象的整个情形。死者被从遗族那里扯开，但他与死人有别，是诸如丧礼、葬事、下墓之类的操劳活动的对象，而这又是因为他在其存在方式中比起仅可为之操劳的周围室内上到手头的用具更多。在有所哀悼思念的单留于他之际，遗族供他同在，其样式是表示敬意的操持，所以也还不可把对死者的存在关联把握为欲与某种上手事物的操劳存在。在这种供死者同在之中，死者本身实际上不再在此，供在却始终一直在同一世界上共处。死者离弃了我们的世界，把他留在身后，而在这个世界上遗留下来的人还能够供他同在，欲是适当的从现象上把握死者的不在此在，就愈清楚地显现出这样供死者同在恰恰经历不到死者本真的临终到头，死诚然展露出一种丧失，但却更甚于遗留下来的人经验到的那种丧失。 在遭受损失之际，存在的损失却不能作为临终者所遭受的那一种存在的损失而得以通达。我们并不在本然的意义上经历他人的死亡过程，我们最多也不过是在侧。即使假定自己于在侧之际把他人的死亡过程从心理上了解清楚是可能的和可行的，以此臆想出来的临终到头的这种去存在的方式仍绝没被把捉住。问题在于追究临终者的死亡过程的存在论意义，追究他的存在的某种存在之可能性的存在论意义，而不在于追究死者如何在遗留下来的人们中间共在此和还在此的方式。要把在他人那里经验到的死亡当作课题，用于代替存在在此者的分析与整体性的分析。这一提示既不能从存在者层次上，也不能从存在论上提供出他自以为能够提供的东西。但首要的问题在于，把他人的死亡过程当作课题，用它来替代对此在的封闭状态以及整体性的存在论分析。这样一种指示所具的前提，表明自己完全误解除了此在的存在方式。这一前提在于这样一种意见，此在可以随随便便用其他此在来代替，所以在自己的此在身上始终经验不到的东西可以靠陌生的此在通达。但这一前提当真是那么无根无据吗？一个此在可以由另一此在代理，这种情况无可争辩地属于共处在世的存在可能性。在日常操劳活动中经常不断地用到这种可代理的性质，无论要去什么地方，无论要做出什么业绩，在这操劳切近所及的周围世界的范围中总是可以代理的。可以代理的在世方式形形色色，五花八门，他们不仅沿袭公众共处的主种磨平了的棱角的样式，而且也同样涉及到局限在某些特定范围之内的切合于职业地位和年龄的操劳的可能性。但这类代理按其意义来说总是在某种事情上和原某种事情的代理，也就是说总是在操劳于某种事情之中的代理。但日常此在首先与通常惯于操劳于什么，他就从这些事情方面来领会自身。人从事什么，人就是什么。如果从这种存在着眼，从寓于所操劳的世界的共同日常共同消散着眼，那么可代理性还不仅仅是可能的，它甚至就作为组件要素而属于共处。在这里这个此在在某些限度内能够是甚至不得不是另一个此在。如果有一种存在之可能构成了此在的临终到头，并且这种可能性本身就给予此在以此在的整全，如果问题的关键是代理的可能性，那么上面所说的那种代理的可能性就完全无济于事了。任谁也不能从他人那里取走他的死，当然有人能够为他人赴死，但这却始终等于说在某种确定的事业上为他人牺牲自己。这种为他人死却绝不意味着以此可以把他人的死取走分毫，每一此在向来都必须自己接受自己的死。只要死亡存在，它一其本质就向来是我自己的死亡，死却乎意味着一种独特的存在之可能性。在死亡中关键完完全全就是向来是自己的此在的存在。死显现出死亡在存在论上是由向来我属性与生存组建起来的。死不是一个事件，而是一种需从生存论上加以领会的现象。这种现象的意义与众不同， 还有待进一步予以解说。但若终结作为死亡组建着此在的整体性，那么整全存在本身就必须被理解为向来是自己的此在的生存论现象。在终结中以及在由终结组建着此在整体存在中，本质上没有代理。前面提议过出的那条出路忽视了这一生存论实情，因为他假借他人的死这一替补课题来进行对整体性的分析。于是想从现象上适当的通达此在整体存在的尝试又一次失败了，但这些思考的结果却并不始终是消极的，他们是依循现象来制定方向的，即使做得还粗糙。死被揭示为生存论现象，这一现象迫使探讨工作纯粹由生存论上依循向来本己的此在制定方向。要把死亡作为死亡加以分析，剩下的可能性只有要么把这种现象带向纯生存论的概念，要么就放弃对这种现象的存在论领会。在对此在向不在此在以及向不在在世过度做出描述的时候，我们还会显示出必须把此在在死的这个意义上的去世同某种仅仅具有生命的东西的去世区别开来。我们用完结这个术语来把握生物的终结，只有把此在世的终结同某种生命的终结区划开来，才能看清上述区别。虽说也可以从生物学生理学角度来看待死，但死这一医学概念却同完结这一概念不相涵盖。前此对从存在论上把握死亡的可能性的讨论同时就弄清楚了，具有其他存在方式现成性或生命的存在者的下层建筑会不知不觉地挤上前来，立刻就要祸乱这一现象的阐释，甚至祸乱要适当地提出这种现象的最初提法。进一步的分析只有这样来同这种现象照面，那就是想办法从存在论上充分规定终结与整体性这类主见性现象。